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哎，我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啊？即系。帶網友去玩都冇錯嘅，其實我就本身我唔好鍾意㗎喇。但係未講呢樣之前冇用咗 ICQ 可攻性去一讀下㗎。 可攻性呀、 啊、 嗱呢度。 你都要對一對咪唔該大佬。 好、哦、喂 ,low body 就問啦，條女係條俾條仔俾錢㗎喎。但係即係佢咪意思即係話，即係嗰次係即係我 3P 嗰次係條仔。 唔係佢意思呢就話呢嗰條仔就好想玩嘅、啊、但係就好想 P, 好想玩 3P,、啊、但係呢就可能冇對手，咁呢就請埋條女，即係埋即 係可能搵、 叫個性工作者又好咩都好啊，就夾一場偈啊，跟住就氹埋你咁樣，等你可以去做完之後就滿足佢自己嘅需要咁樣。呢啲 case 都係有發生過嘅 ,ok, 仲有冇其他 ICQ 可以可攻性可以讀嘅 都係冇。 O K， 吓，睇先你啊，我即系琴日，即系上一集咧，我讲个节日嘅 one night stand，、嗯、即系原来咧，一直以来咧，我犯咗一个我自己都解答唔到嘅问题。 咩问题咧？ 因为节日 one night stand， 节日系难租房嘅，话俾你听，我已经预咗，话俾你听，即系我喺湾仔饮酒，八街租唔到，维多又租唔到，即系深尾咧，我要去到呢啲去到九龙城啊， 九龙城 唔系九龙塘，九龙城啊，嗰度附近啦，都近九龙塘啦 吓， 系啦系啦，咁租咗一间都几贵嘅， 系咪靓嗰对？ 靓梗系靓啦，我哋做得靓啦，即系呢个真系解决唔到，因为咧如果你系要同个女仔玩到好开心， 嗯、 啊跟住就去饮嘢嘅话咧，饮完都随时两三点啦， 咁啊系咯， 咁即系我即系，但系如果譬如好你好似我咁嗰、那个我识得嘅啫，啊咁、啊、我梗系可以几点去都得啦咁样，但系如果譬如我啱啱识咗个女仔五三唔识七嘅、啊，我谂同佢去酒店，我行个百佳又冇。行个维基，又冇， 咁都几咩？ 咁嗰个女仔可能到时冇 mood 嘅，真系。 喂，会唔会试下？如果真系冇嗰条女，会唔会话喂，不如上我屋企啊？咁样。 其实通常出得嚟玩咧，就好少上人屋企，好少。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玩咗几次熟咗咧，去屋企就唔出奇，因为话明话 one less stand 啫，唔系真系 one less stand 嘅咁样。即系节日 one less stand。跟住點爆馬攬咧？呢、這個問題我真係我自己都解答唔到。 喂，牛哥，喂，其實咧，你上次講起個題目咧，我都有啲問題想問下你。嗱、 啊， 即係如果好似你話節日 one night stand 啊，咁如果你好似話你翻大陸北上嘅，咁、啊、如果你即係好似如果啲十一國慶啊、五一勞動節咁樣咧，如果你上北上去玩。其實同你平時即係好似香港節日咁，有冇啲咩分別？即係可能你會唔會可能啲女又要翻屋企啊，或者學去咗即係去旅行啊，或者咩？即係會唔會有啲少咗，或者可能突然間多咗，或者可能佢哋可能得閒又可能出嚟客串下或者點樣 咧？其實咧就好平均嘅，話聲啲，即係有啲人就可能翻鄉下出去玩啦、啊、咁、嗯、亦都有啲譬如上海嘅都可能會過下嚟深圳噶嘛。咁、其實如果你話係去溝女 disco 溝女 one night stand 咧。其實可能機會仲大啲嘅，因為、 okay. 你喺即係深圳啲女，基本上你點揾 one night stand 啦？而家講真，聰明過你啦，係咪先？但如果譬如可能個呢個係杭州嚟嘅，啊成同成班朋友嘅，或者一兩個嘅，咁就睇下自己有冇本事啦。啊，因為咧，我成日講嘅，因為咧，逢係女仔咧，一離開咗自己嘅母體即係自己嘅鄉下，你個人咧會放啲嘅。即 系 有啲人好可能有啲人唔嫖妓嘅，你去泰国，佢可能冲个凉噶噃，因为嗰边嘅气氛啊嘛，因为你离开咗个母体啦嘛， 即可能你去得旅行，你可能想试下啲你未试过嘅嘢啊嘛， 你嘅人会放啲嘅， 系啦系啦， 即系有时我同以前啲台湾网友都系嘅， 佢一嚟到香港，即系平时你同佢倾偈唔系咁样噶，但系最后嗰一两日佢想搞下嘅，唔知点解嘅，咁 即系可能系咪即系有啲好似香港去日本都想揾件日本妹搞下咁样？ 呢样嘢咧系通常系泰国多，即系佢男人去泰国咧就唔知点解系自自然就想搞嘢。 唔系嗰边啲女索咧？ 见仁见智啦，咁泰国嗰啲清迈妹都几靓嘅，都 OK 嘅，都 OK 啦。吓，咁仲有咩问题咧？即系或者你头先问。 喂，仲有喂嗱，喂牛，你头先话咧，你咪话节日好难揾酒店嘅、 啊。 你话咧，喂，你去过咁多间嗰啲酒店，你最靓嘅？ 圣地 。喂，有啲咩玩？ 八嚿水，喂，冇嘢玩嘅，其实、啊、即系圣地就八嚿水一晚。好似唔知系星期六先八嚿水。 即系你觉得你都系最靓啦。 佢最贵。 最贵。 啊 如果大陸呢大陸有冇啲即更加 大陸靚好多位呢 點樣呢 我講聖地先聖地呢係、哦、比其他馬攬係多一張凳 張凳我做咩 喺廁所裏面係多呢一張凳咁、啊、其他係冇乜分別嘅即係裝修嚟講又大家差唔多嘅聖地仲凍啲添好凍嘅唔知點解你唔敢棉拖你根本你冇油份一着唔知點解佢哋個中央冷氣係零舍凍。咁、 嗯 啊、如果話大陸嗰啲你百零蚊晚嘅啊好似啱啱同嗰班網友啊上去玩咁嘅話呢咁佢百零蚊晚嗰啲就 OK, 只係 OK 嘅啫。咁、啊、如果你譬如喺深圳嚟講呢百零蚊呢180度啦咁樣嗰啲好普通嘅啫。你去到300零蚊呢咁嗰啲就稍微 OK 但 係 佢都係時鐘定係 咁咪咪過夜㗎喇過夜㗎 喇。咪佢本身間酒店係俾你係不過嗰邊唔可以即係當係呢啲用。 嗰度有時鐘嘅有時鐘嘅有時鐘嘅。大陸有某部分嘅賓館係有時鐘嘅。 Okay, 喺東門附近有間賓館都係有時鐘嘅。咁我都通常都係你時鐘都俾80蚊啦你俾多你俾多個 double, 搵佢過夜啦。咁我都會贊成係咩嘅咁樣。 因為呢我喺香港呢咁我試過呢幾排就我最靚呢就係而家九龍塘呢有啲精品酒店嘅、啊。即係佢點樣話佢點樣叫精品酒店即係佢唔係緊唔係九龍塘嗰啲站即係對出面嗰幾間嗰啲啦。佢係呢係我都係睇雜誌介紹咁我自己走去啦。咁佢呢佢係你入到去間房其實就我諗唔算好大唔係好大嗰種嚟嘅但係呢佢就每一間房都有一個按即係嗰啲圓形嗰啲按摩浴室呢咁、嗯、呢佢就係冇廁即係冇一個叫廁所嘅物體㗎啦就係純粹就係話 開放式 係啦成個咁樣咁啊你咪即係如果你沖涼嘅話你鍾意同條女鴛鴦汽水或者咩嘅咁你即係喺度可以即係開放㗎嘛即係又有類似有啲按摩嘅肉即係嗰啲我諗係啲桑拿咁嘅房即係有個細細嘅房。 呢一次中秋呢次呢我喺九龍城嗰間就已經係咁樣。 都係咁 樣。按摩浴按摩池。按摩池。 係啦跟住然之後係啦咁如果你話我最。 幾錢呢你睇。 我都要300幾。 係過夜嚟㗎嘛。 唔係過夜過咗600囉。 係囉你有幾容呢你話。 係咪先。如果你話其實我諗如果你個節日如果你搵到啲酒店其實就好 嘅同。節日唔係呢個價錢㗎啦。唔係呢個價錢你試下我計百佳咁計啦你平時200多元咋嘛你一個節日都300多啦咁、 哦 啊、一定貴少少貴幾多唔知啦咁通常佢俾呢個價錢呢就通常都係一個平啲嘅價錢咁其實閒日嚟嘅啫星期五六呢或者公眾假期前夕呢會貴少少嘅而且我希望唔好相信嗰啲廣告嘅相呃狗你啲相呢通常最靚嗰啲時候你上到去殘殘舊舊。 係呀係呀唔得。 因為我就好似我去九龍城呢一間呢、 嗯 其實呢間係 係咪斜佬下斜佬對過啲㗎架係咪得好似得 架。我唔知邊個係邊個斜佬啦。咁佢嗰度三四條斜佬到度都有酒店啊。咁呢間應該係屬於九龍城最大間㗎啦、 嗯。 因為同啲女去識得嘅梗係好啲啦。咁、嗯、樣佢整出嚟嘅相張張都靚入到都殘殘舊舊咁樣唔好太相信相囉 咁但係喂我都問一下呢其實你上網你即係可能你話你相啦睇相啦你喺邊度睇你係上網去睇 喎我唔知道唔睇相㗎講真我上到去 即係覺得 OK 咁樣咁嚟 我唔會 OK 㗎講真我上到去咗我最緊要係你俾間房我俾間房我你冇嗰間房我梗唔我梗搞唔到啦有房我得㗎啦我唔理嗰間房係 靚與唔靚，一張床俾我就得噶啦。當然，如果嗰條女炸人，啊個女仔炸人話：哎呀，點解咁殘舊嘅？咁我先會走啫。今日我唔會走。 咁 啊係， 咁啊 咁啊解答咗問題啦。係 啊。 咁啊講翻我呢個星期六個呢個故事喎。 好啊。 話説啊，即係借埋錢都冇用啦，係嘛？咁樣就焗住翻屋企啦，嚇。諗住俾手攞一餐啦，你去邊度玩啊？等問我借兩嚿水咁樣嚇。咁啊到咗12點零鐘，咁啊當然啦，12點鐘出咗糧啦嘛。咁啊話還翻錢俾你啦，咁樣咁啊冇，我使得瞓咗，咁啊冇 擺低啊嘛。 咁啊跟住就收到個電話喎，牛哥，哇！真係過前過後三分險啊，低前低後啊，想借錢嚇。咁啊我話。我邊個啊嘛？哦，我記得上次喺ICQ 同你傾過偈㗎啦，你都係手機網友啊嘛咁樣。佢話：喂，我想去玩喎今晚，可唔可以帶我哋去玩啊？你話你哋有幾人啊？佢話連埋我哋三個啫咁樣。啊，我話你想玩，你想玩咩啊？香港我就唔好想，我想翻大陸，但我又驚咁樣。梗係驚啦，因為依排近嚴打啊嘛。咁啊，佢俾個扭兩扭，我自己行喎，知咁啊，同佢去咗我成日講嗰度啦，惠州啦，去惠州玩。大鄉里出醒你就我哋你成日聽過啦，即係喺醒嘅人去大鄉咧，都係好過癮嘅，我覺得。即係以前喺深圳玩咧，你都可能會有坐下啲摩托噶嘛，因為惠州嗰度而家都係好多摩托噶嘛。 OK， 佢坐翻啲摩托就話：哎呀，好玩啊！牛都未到氣肉啊，真係低人到，真係啊！哎，好玩啊，可以坐摩托，唔使戴頭盔啊， 好大年紀 嘅，唔係好大嘅廿零歲咯。深圳佢，我諗佢哋去玩嗰時候都係近呢幾年，嗰時候深圳應該好少摩托咁樣，哇，好玩啊！因為你喺惠州咧，你冇車坐嘅。冇的士嘅， 即系净系坐摩托嘅啫。 系，净系摩托或者佢有啲中巴，但系嗰啲中巴咧就唔系成日有嘅，就而且你有都冇用，我路线唔识，咁我通常都系坐摩托噶啦咁样。咁一早咁样同佢去到惠州咁样同佢落车，咁咪同你租酒店先啦。咁我就好简单，我问下，喂，你想要住咩酒店啊？佢求其得噶啦，咁我就搵一间。都求其㗎啦，百零蚊萬㗎啫。咁安頓晒佢哋啦。咁我哋有四個人㗎嘛。咁我梗係話嚟講租四間房啦。 係啊。 黐咗線啦，你真係唔通唔咗兩間一間房。咁佢哋話租三間就夠啦。 吓點解呢 一陣間為止。係唔係搞雞好傾。咁租咗四間房啦，咁跟住又打波托啦，打波托就走去食嘢先啦，咁樣食嘢唔好貴啫，每人一百蚊都唔使嘅， 嗱好似咩食有咩食啊？食咩？ 同深圳差唔多啦，但係咧佢哋食嗰我哋食嗰啲就因為惠州好多大排檔咁就梗係整啲炭燒山蠔啦，唔使講噶啦，去大排檔食，因為最需要用嘅佢哋好少啲。 個炭燒山蠔嗰邊你驚唔驚食到肚餓？ 黐線啦你！我係希望以形補形，補翻自己啲蛋白質㗎嘛，係咪先？唔理佢啦，咁樣。因為惠州就好少啲有冷氣嘅地方嘅，全部大排檔喺街邊嘅，咁咪食埋呢啲 風味 嘢咯，咁樣。咁啊，同啲沙塵咧，因為喺馬路邊㗎嘛，咁啲車又行。 呢啲就係正香港冇乜啦，而家呢啲。 下次同你去啦，咁樣啊。 好啊。 咁啊，玩到可以食完飯12點啦，咁啊。11點零鐘啦， 咁啊，即係 時間我都唔好記得好清楚啊，或者即 係入正題啦， 喂，都未入正題，我就帶咗佢去一間卡拉 OK 夜總會加 disco， 喂， 哇， 但係點樣嘅咧？即係同我以前同阿梁君祥做節目一樣啦，咁佢有啲時間咧就表演嘅，咁有啲人唱下歌啊，跳下舞啊。啊！啲人睇人唱歌跳舞，睇人做啲棟篤笑talk show 咁樣，好似我刁民牛將來嗰個網聚，我都做一個棟篤笑或者 talk show 咁樣，好似我咁啦。做完之後梗係 disco 啦咁樣。咁啊，我哋就本來我想問下佢哋肯唔肯包間房嗌小姐嘅咁佢哋就話不如試下溝女啊， 溝女 啊，咁可能食飯嘅時候講話想試下溝女。咁其實咧。我同呢啲同佢講定咗㗎喇，女唔係冇，一定有得溝，但係你唔可以即日搞㗎喎。咁我話唔係嘅， 即系我碎佢碎唔到，唔知唔、啊、知又系鸡头，唔知点解。咁啊，得先试下，咁啊，我哋唔租房啦，咁啊租咗个 sofa， 最低先话几百蚊啫嘛，啊，每人即系 咁除翻好平啫， 好平又冇人。如果譬如你俾100蚊咧，系饮到你呕， 饮到呕啊， 就系即系喺惠州嗰啲即系我去嗰日嗰间啦，系大啤嚟嘅，一支，即系唔系我哋饮嗰啲细支装嘅大支啊，即系好似饮嗰啲啤酒咯，即系唔知几钱。10蚊支啊，定20蚊支啊？ 咁平嘅啫， 好似15蚊支咁上下啦。系我啲日日饮唔计数啦。咁我话将最低消费钱话唔该全部买晒啤酒。整多个整系两盒纸巾，整两兜鱿鱼丝。 我点解要纸巾嘅？ 其实纸巾系佢啲下栏嚟噶， 系咩？ 啊，识做啲啊，有时咧，哎呀，我真想讲，其实每间就好多。卡拉 OK 啊，嗰啲咧，嗰啲紙巾咧都係落去小費嗰度 嘅。哦 ，OK 嚇、啊，咁、啊、譬如你有啲花生啊，都落小費啦，咁香港係啦，咁紙巾都係嘅。 OK， 咁唔介意嘅買多一兩包咯，咁多人服侍你一個係咪啊？ 咁 啊，咁跟住咪坐咯，我坐喺間 sofa 度啦，張 sofa 就坐咗8、9個人到啦，咁我哋四條落去啫嘛。 咁啊啱啦，即係左擁右抱都得啦。 係啦，諗住係啦，咁啊日子係唔啱，因為咧。你有，如果你有听北上频道，就知道咧，星期嗰日咧，星期六日咧，啲人都仲翻工嘅。咁、 哦 啊、就女就唔系好多，咁、啊、当然有啦。都 少啲啊， 喺我嚟讲不公食用噶啦。啊，咁啊，通常出去戒女又我戒咁，谂住啲同啲 friend 出嚟啊，咁梗系衰我啦，我做我面皮厚啊嘛。啊，唔系喎，有条僆仔喎， 又肯喎佢。 佢又仔，唔系我嗰个网友，系嗰个我网友嗰个朋友。哇，诶，抢姜又几靓仔下嘅，真系唔知点解啊！咁啊，就落舞池咯，个舞池好细个嘅啫，大概好似呢间房大一倍度啦，咁样好细个嘅啫。咁啊，跳，啊，真系俾佢戒到两件过嚟， 咁劲。 但系就个样就 OK 啦， 即系一般啦， 一般啦，都靓，都系靓妹样啦，咁样啊。咁啊，一开波就一坐低，咁嗰条僆妹就问我嗰个网友嘅朋友攞粪球，唔系攞 K 啊？呢啲 我不嬲反对噶嘛。 系啊， 跟住即系好衰，我以前系好鬼衰仔嘅，即系经唔起啲网友嘅朋友，帮下佢啊，帮下佢啊，帮下佢。但系嗰间酒店，嗰间卡拉 OK 我又唔识人。 吓、啊，咁点算咧？ 咁我識啲衞東仔㗎嘛，嗌你話嗌俾你衞東仔，嗌你幫我搞掂呢叫幾幾條友啦。咁當然啦，到時佢啲衞東仔，我哋走咗咁多，嗌咗幾個衞東仔過嚟坐低，咁請埋佢哋飲囉，請埋佢哋玩囉，咁樣。因為嗰班衞東仔都會識啲雞頭㗎嘛，可以介紹女㗎嘛。咁有佢啦，呢啲唔講啦，咁要乜有乜啦，我就唔贊成㗎，話真係要乜有乜啦，咁佢繼續喺度玩。咁啊，我三個朋友咧，即係嗰網友加埋嗰兩朋友都係唔 high 嘅，咁啊都 OK 啦。喺我嚟講，我都覺得啊，你哋買算啦，咁樣。 啲女算啦， 啲女自己要啫嚇，咁啊算數。好啦，咁啊戒到，因為惠州嘅 disco 咧，兩點半就生日啦。 咁但係咪一直都係得兩條女咧？ 一直唔係有咗兩條女咧，就已經嗰三條網民啦，包括你啊，嗰個啊，而家講緊嗰個啊，都懟埋曬嗰三條女度啦。咁啊，有一條女咧，就應該都受其中即係最靚仔嗰個溝嘅。咁跟住個咁啊，一個網民啊，真係嗰個網民同另外一個朋友咧，咪買咗兩個喺度戒一件咯，戒緊一件。咁啊，嗰條女啊，喺好似又唔係好自在，咁心諗。嗰條女又唔係靚，戒咪做鬼嘢咧？不如過嚟我哋飲酒啦咁樣啊！跟住咁啊飲到差唔多兩點零鐘咁啊，我識做噶咁樣，我就話不如去食宵夜啦。 係啊， 希望有啲即係希望 有下 希望有下文啦。嗰、那個溝到女嗰條嗰個網友個朋友溝到女嗰、那個希望嚇，咁啊又係食嗰啲沙鍋粥，哇！幾鬼難食，價錢又唔平喎。哇！我間人真係好鬼貴，唔知點解，即係平時唔係冇咁貴啊。咁啊，價錢又唔平，咁啊食完沙鍋粥啦，跟住一路我都講啊，呢、這個男仔唔錯㗎，咁 啊 係咩？我識鬼佢咩？話俾你聽，我唔識佢，咁啊話佢唔錯㗎，咁傾緊下偈，啊條女始終都要走，始終都要。 但佢係咪住喺即係都係附近？ 住喺附近，咁始終都要走。佢話明天要上班。 哦，咁、啊、其實啱嘅、啊，因為咧嗰啲因為嗰時國慶咧，佢係一定要星期六日都要 去 O T 咁啊， 開埋工佢先至可以星期一連休六日嘅，啊，即係連休七日啦，先可以休下噶啦，下個禮拜日嘅。咁佢話下次佢上嚟再揾佢啦咁樣。咁啊， 有冇留低 QQ 嗰啲先？ 咁啊唔知啦。咁佢哋可能有同， 即係我哋自己聯絡 啦。自己聯絡啦，唔關我事啦。大佬，我又唔係雞頭，嗱，都黐線嘅咩？係咪先？扯皮條，如果我喺度快咗達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玩完啦。咁樣尤其是嗰個追唔到女仔嗰個啦，叫佢戰敗嘅公雞咁啊。跟住就話想去嫖啦， 係啊。但會唔會太夜呢咁 咁唔夜嘅唔夜嘅嘢。咁好彩真係我有班衛東嘅朋友即係話俾你聽，有時呢請埋佢請埋佢哋所以有時請埋佢哋飲酒應該。即係我開頭諗住佢哋去夜總會呢就坐小姐呢、嗯、坐小姐就易啦都唔使我唔使再煩我呢位衛東嘅朋友啦咪先。咁佢唔係喎而家咁好彩佢係都係我班 friend 都喺度一齊食緊宵夜嘅。咁所以下次咧，如果我係再玩就帶你去玩咧，我都嗌埋嗰班朋友過嚟噶啦，請啊你請埋佢哋啦嚇，當然嚇咁啊，哇佢幫我車其中一個即係嗰個戰牌嘅公雞咧，就唔知去咗邊一度發狼啊定係乜鬼嘢啦嚇，咁啊 裏面揀啊， 由佢揀啦，佢過程我唔知嘅，我唔知嘅，但係咧因為我都去過呢啲地方揀過噶嘛，咁我知點樣咧。通常系车到去某一间发廊，跟住个发廊门口有几条女，梳化有几条女入去拣。咁我有啲知，有啲新尾咧，咁嗰个我个卫东朋友翻嚟啦，得我个卫东朋友啫噃。 啊？点解啊？ 啊，因为嗰条仔嗰条战败嘅公鸡已经上咗酒店啦。咁啊 OK 啦咁其中有今日仲有两个，一个网友同埋另一个网友嘅朋友啦。 系啊。 啊，系啊，讲紧佢啊，系嘛先听啊，咁咧。哦，心我知道点解佢唔租酒店啦。咁样佢就话咧，想揼骨，咁啊揼骨，咁揼骨过夜。咁啊，跟住哦揼骨就简单啦。 系啦系啦。 咁啊，可能有冇飞机打嗰啲我唔知噶，因为我去到咁远， 即系好少。你都去到咁远，你都想揾翻一个酒店同条女。 喺深圳我就会可能起个机啫。 系咯。 大佬，我揼两个钟头车去，揼两个钟头车翻嚟，个零钟头啦，唔使两个钟头我来回差唔多四个钟头，我再打个飞机，黐线啦！我 自己打唔好， 系咯，我真系自己打唔好。咁我就未试过。咁我带埋佢，咁我哋坐啲摩托车啦，又系咁样。咁去到酒店附近嘅一间，因为嗰度好多嗰啲揼骨嗰啲地方嘅，咁带佢哋去拣啦，带个男仔去拣啫，系啦，拣嚟拣去拣唔到，话啲女唔系好靓啊，老啊咁样。咁死死地气，跟住话阿牛，我又想搞，咁我个网友已经想搞噶啦，我网友讲明想搞噶啦，咁我一阵间另外安排佢啦吓，咁我话想搞，喂大佬，咁我瞓咩啊？大佬 系咯， 我瞓咩？咁啊跟因为酒店爆咗啦，其实酒店爆咗，咁啊冇房，咁我瞓咩咧？咁啊焗我收尾我自己另外搵地方住咯，咁啊首先我都送咗嗰两个网友去咗。酒店房先，跟住就省啲钱俾我啲卫生朋友啦。意思真系要，真系要冇办法，系我私人省啊。即系如果我系鸡头咧，我要省钱俾人咧，我要蚀嘅咧，真系。所以下次啊，即系嗰有请翻我食饭啦，咁啊，省佢，省佢哋，叫佢哋车啲女嚟啦。 直头 系咁车，系咁车，一车车车，我有三个，我三个卫 生。但系全部摩托嘅啫，系嘛？ 系啊， 摩托 咁。一架车车两条女。 OK。啊， 咁啊，我三个 friend 系咁车咗几运。车咗几云咧，跟住就系咁去咩咯？咁啊，一车咗几云，跟住就睇啦。咁啊，嗰、那个网友嘅朋友就拣啱咗啦 ，OK 啦，拣咗咁咪搞啦。跟住嗰个即系尖尖声门到咁嘅，即系嗰个网友啊，尖尖声门到咁嘅，咁即系最后咧， 咁点算？佢 话阿牛，你上次系咪有一个好靓嘅咧？话 我嗰、那个。 我心谂，我谂住许配俾阿 Oscar 嘅嗰个大佬，而且我都想，我其实呢次想，我想为咗我都想执多佢一剂先噶嘛，系咪先？系咪先，大佬，系咪先？而且你又走去话，嗰个得唔得咧？咁样，哇！咁我 我住又冇得住，我唔知道住边度先。首先吓，二来我又想搞，我又冇得搞。 吓， 喂，咪好大镬咯。 吓， 咁 OK 咁样，咁我有个女仔电话噶嘛。 嗯， 我打下俾佢啦，咁样。佢话诶呢次唔系我啊，哇，即系我讲出嚟我都觉得面红啊，话俾你听。啊，咁啊话，唉，你不如你过嚟，我朋友想见下你咁样。 吓 吓，咁啊即系上去。我心谂你见佢弹啊弹，千祈唔好要，唔好要，唔好要，唔好要。一见到冇办法，真系靓女，一见到又即刻入闸。唉 ，Oscar 唔好意思，我真谂咗许配俾你嘅，等我执多剂先。但系我好老实啦，而家呢一剂我都唔执啊。啊，咁我都唔建议你执啊，唔好咁多，大家贱男兄弟搞埋同一条女，我都唔赞成吓。咁当然你想要下次跟我去，我都 咁我都有许配俾你。都唔止一个靓女嘅。 唔止噶，因为其实嗰日咧，我朋友嗰啲嗰个围窿仔车啲女过嚟咧，有几件都好得嘅，好得嘅，因为我 系 谂住衬一件啫，啊，咁我先至冇啫，咁最后我啊真系去咗揼骨啦，唉，咁你啊，因为。我费事一日玩得好，因为好夜啦，因为我哋去到 都我谂你搞埋咗四点 几啊，而且个惠东惠州嗰啲女咧，佢哋个所谓过夜咧系八点嘅，最 哇咁都 唔会系唔会陪到十二点嘅，你好唔抵啊！即系如果下次要玩咧，即系如果下次呢三个朋友仲想去玩嘅话咧，我建议你哋唔好玩咁夜啦，啊玩到十二点钟，咁啊同咁先至去搵女啦，因为而且即係好多嘢都平，但佢哋個性工作者嗰個錢呢係貴㗎。即係你諗住話坐台一百又話可能二百㗎喎。咁佢唔係一二三㗎喎，個嘢個因為可能開六。 一三。 如果譬如你係要真係個六百玩到八點，佢睇你時間㗎，個嘢嘅時間你十二點鐘嗌佢玩到八點，咁又可能六七八㗎喎。可能八百㗎喎，你兩點鐘咁佢又減二百㗎喎，你四點鐘佢又減二百㗎喎，咁即係佢係一個咁奇怪㗎喎，佢唔同話好似我哋喺深圳向西，向西簡單啦，過夜三百，我唔理你幾點過嚟，當然我可以講下價，平啲貴啲，咁樣，但係惠東呢惠州呢啲地方呢唔係㗎，你十二点钟一个价钱，两点钟一个价钱，六点钟一个价钱，八点钟一个价钱嘅。 哇，咁样。 系啊，咁啊，如果下次你哋去咧，如果真系想过夜咧，玩耐啲咧，咁就唔好劈咁耐咯，吓，唔好同一啲所谓沟你嘅女仔咁样劈咁耐啦。但系我会觉得咧，唯独唔系唔沟得女嘅。 吓， 你唔好你唔好第一次就谂住搞佢 ，sorry， 一定唔得。 咁一定系啦、 你上一次联络好啦。下次再上一次都唔好搞住送份礼物，第三次应该得，系啦， 唔得你就走头啦， 系啦，咁样啊，再讲讲啦吓，节目完之前就要讲个网聚啦，而家网聚咧三十人咧名额咧仲争几个，即系十个唔够，十个唔够，好似九个吓，因为我唔知道我同 Oscar 嘅名单有冇重复吓吓，如果冇重复嘅话咧，我哋系争九个人啫吓，咁就可能呢两个礼拜就成团咋啦。咁、如果网友係想参加呢个网聚呢咁、就电邮俾去我个电行手机嗰、那个博啦或者喺我个刁民牛之友集中营喺香港讨论区嘅电台版刁民之友集中营 PM 啊 Oscar 啦 咁或者喺呢个电行手机节目重温里面呢而家都我博都摆埋我电邮落去㗎啦咁你直接电邮俾我啦咁样好啦。咁多謝晒阿 Ken， 下次有咩嘢可以同我分享你打个电话俾我或者我打个电话俾你咁睇下大家点样玩啦。嗱唔好话我唔超时啦超晒时啦兄弟们啦。咁希望下个礼拜准时11点半战男手记。 下次讲咩 下次我可能会将阿汪出嚟或者因为我仲有两三个网民呢系话约咗上嚟玩嘅。上嚟做節目嘅，但我就未約。我今日收到一個新嘅，又話會參加網聚嗰個咧。其實今日嗰個咧，我亦都想揾你去做一集嘅。咁樣可能佢可能唔止一集添啊。即係我而家有三個網友未做過節目嘅，咁可能我會俾佢哋先，或者睇下一阿 Won 好似 都应承我去应承过佢做做几集嘅，而家做咗两集，佢好似唔应该做一集就好似唔好够喉啦。咁样，我希望满足晒所有肯撑我智能手机嘅朋友啊。咁样我尽量撑晒你哋咧，到时就再啲到时啲主持咧就轮啦，你哋可以轮啦，想过嚟玩就轮啦。因为 Oscar 就话我系夹佢上嚟噶嘛，其实佢系夹佢上嚟嘅。 喂，但系其实咁好玩。其实佢都唔使夹啦，讲真的叫啊，随时随到啦。 Oscar 唔系噶，即系咧，佢好身娇肉贵啊。好啦，唔好成日讲啲网友啦。我而家提醒同我翻大陆嗰个网友，你起码争我餐饭，因为我冇理由做埋鸡头，仲要贴钱。OK， 好，节目完，下个礼拜再见，拜拜。